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12集，共局。去都临近傍晚时，也下起了雨，风泉伺候在明礼堂外，隐约听见里边孔丘正在觐见的声音。 薛修卓虽为皇上的老师，可是他涉及薛修一行贿一事，依照律法也得停职待查。皇上今日当朝斥责言官，有违太宗圣训，着实不该呀。 李建廷下朝后沉默不语，不论孔丘如何言辞急切，他都没有回答。孔丘起身拜下去，见李建廷不欲回答，便抬起身再拜下去。 朕心意已决，元府不必再劝。风泉，扶元府下去。 曲多细雨连绵，风泉搀扶着孔丘，亲自替他打伞。孔丘跨出明礼堂，劲风带起几片落叶，他把百种劝告都化作一声叹，轻轻推开风泉，也不要伞，独自进了雨中。风泉连忙提着袍子追，高举着伞把孔丘一路送了出去。另一边的福满听到风声，急匆匆地赶到明礼堂，还没进门就先跪下了。他一跪下就以袖拭泪，隔着帘子想喊冤，嘴巴还没有张开，里边就猛地砸出茶盏，摔在他跟前跌得粉碎。 你妄贪功名，勾结朝臣盗取内藏珍宝。 李建廷隔帘斥道：“ 来人，把这欺上瞒下的混账拖出去！” 福满在值班房就听耳报声详细陈述了早朝争执，他狠心跪在那碎掉的瓷片上，撑着地仓皇磕头：“ 皇上，皇上再听奴婢一言，那薛修一调任是吏部大人举荐，与奴婢这等卑贱之人有何关系？” 他凄凉地喊道：“ 皇上啊，奴婢何德何能？”要遭逢如此冤屈。 李建廷挥袖不语，此时还在恼怒中。福满紧跟着把头磕得砰砰响，哭道： 奴婢贱命不足惜，皇上尽管发落，可是堂上老爷皆是饱读诗书之辈，怎能这般糟践奴婢？ 薛修义孝敬福满的东西，福满已经着人收拾了，他平时谨慎，好货都不会送进宫，全藏在去多的宅子里，有干儿子们照看，现下出了事情，刑部受理肯定要查他。他在值班房里就马上让人去通风报信。李建廷听福满哭声凄惨，仿佛真的动了恻隐之心。福满抓住机会，正准备反告督察院借鉴邀明，却见风泉疾步而归。风泉在檐下收伞，像是没看见福满陈情的模样，对里边的李建廷禀报道： 皇上，奴婢见路上有几个小太监抱花急行，询问后才知道是送明礼堂的。 福满看那几个太监眼熟，个个都捧着顶贵的菊花，又看风泉昂然而立，忽觉不好。李建廷挑帘出来，眉睛一皱，问道： 朕早就吩咐过，不要耗时耗力栽种这些菊花，是谁供上来的？值班房也不报。 太监跪地磕头答道： 回禀皇上，这是福公公的嘱咐。 福满五内俱焚，驳道： 天子侧畔，你还敢胡言乱语？今日我轮值当差，竟是嘱咐过你这样的事情？ 外朝还欠着月俸，李建廷延续雍城时的命令，宫内还是奉行节俭，大有病出奢靡之风的征兆。福满今日又跟内仓盗卖撕扯不清，正是唯恐沾及麻烦的时候，在这里凄凄陈情，是想舍弃薛修义去当替死鬼，要拿自己日进黄豆不是真修来做文章，却不想突生变故，更陷绝地。 奸贼住口！ 李建廷神色愈发难看，对太监寒声说： 你如实说来。 太监惶恐道： 昨夜福公公派人叮嘱奴婢，说庄子里的菊花跟着光禄寺采买，一同送进了宫里，花都金贵，得好生照顾，等皇上今日一下朝， 就送到明礼堂给皇上解闷。 傅满手脚冰凉，在转瞬间厉声说， 凭你空口白牙诬陷我，既然是我派人去的，票子呢？牌子呢？ 太监抬臂擦雨，被傅满断声一喝给吓得急于瘫在地上。他道， 来人眼熟，是老祖宗的干儿子，奴婢岂敢要牌子。 傅满握着瓷片，扎得掌心血肉模糊，听到他说没有牌子，顿时道， 果真是一派胡言。我在宫中伺候贵人将近20年，虽然愚笨，却懂规矩，办差行事无不拿牌子示人。皇上，皇上！ 他捧起自己的腰牌，膝行上前，看着李建廷，哭声渐大， 奴婢今日即便死，也要死得瞑目啊！ 皇上，奴婢也觉得此事古怪。 风泉仙袍跪在李建廷身前， 福公公执掌内务，是皇上的心腹干将，万不能就此让人诬陷了去，须得查明才行。 他看向福满， 不如把那位传公公口信的干儿子换到御前，让皇上一看究竟。 福满在那俊秀的脸上瞧出了蹊跷。李建廷不等福满回话，便朝禁卫道， 去把老祖宗的儿子找来。 他把老祖宗三个字念得重，让福满寒意边骨。不到片刻，禁卫就把人带到了堂前，玉冲刷着台阶。这位干儿子埋头伏在雨里，浑身颤抖。李建廷看不清，说， 你把脸抬起来。 他喉间呜咽，像是被吓的，贴着地面疯狂摇头。边上的禁卫摁住他的肩膀，把他的脑袋给提了起来。李建廷不认得，雨里的小太监却道， 是他，皇上，是迎喜公公。 天春年监军太监迎喜。 奉劝巧声给李建廷提醒， 由东烈王关押入都，早就关入刑部大狱了。 驸马愕然地看着迎喜，在禁卫靠近时恍若惊醒，他喊道， 奴婢冤枉皇上，此人绝非。 迎喜蹭着地面嚎啕起来，他扒着地面边呛边哭， 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救救儿子，老祖宗。 李建廷扯开傅满碰到的裙摆，看着他， 你好大的能耐，刑部定过罪的太监你也能捞出来，不愧是万人仰仗的老祖宗。 傅满遍体生汗，知道这一去就是死路，他念道， 皇上，祈求皇上你念及旧情。 你与朕不过是深宫主从，何来的旧情？朕抬举你，你却不知感恩。你犯下如此大错，朕杀你不亏。 禁卫拖拽着福满，福满圆领勒住了脖颈，他慌了神，蹬腿挣扎道， 皇上，皇上。 奉劝对禁卫使眼色，禁卫当即堵住了福满的嘴，用最快的速度把他拖了出去。 没有发作。 沈泽川回首看了眼费生，费生颔首， 据闻女帝在朝堂上怒斥了御史，已经闹得满城风雨。主子，她先前封赏江青山不就是为了跟薛修卓打擂台？这次那么好的机会，怎么就又变得师徒情深了？ 沈泽川睨着明镜，右耳的玉珠慧眼不明，他沉思片刻， 还是小看了女帝。 姚文玉在檐下看雨珠滴答，忽然挥臂拨掉了满盘的棋子，黑白棋子顿时迸溅到雨中，很快就被涟漪掩盖。他喉间腥甜，咳了几下。 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。女帝在朝上的那般话，是既要用薛修卓，还要废薛修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